屌你个咁嘅扑街张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佢楼盘广告，冚唪唥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撚到嗰个 浪山。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嘢，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撚个唔该铲设计嘅咧？啲咁嘅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啊，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条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冚家铲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蛙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捻。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个避难？屌你有冇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嗰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 年又 地震，又做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咩？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何解？ 星期一晚九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啦。咁啊，頭先聽過嘅就係一位台灣歌手張元嘅一首 《 南國的孩子》好，好好聽嘅一首歌。 嗯， 咁就點解會諗起佢呢？因為咧就今個禮拜就一件事啦。咁咧就令到咧呢位張元咧就留咗喺微博度咧就留咗一段咁嘅説話。嗰段説話就咁講嘅：誠心祈願，浙江。余姚在水灾后眼前人民平安，勇气得到尊重，不被压抑，患难得到立即和真实的帮助。各地的官员呢就即使无心以自己为父母，愿我们为自己的家人和生命都不要再放弃权利和尊严，驱逐所有践踏和强暴的控制。张元敬上，咁我就留一段咁嘅说话。咁呢呢段说话呢就是送俾呢浙江余姚，好难读嘅呢个名字，余姚市嘅人民嘅。咁就咁余姚市发生咗啲咩事呢？ 水浸定水灾呢？ 水灾，水 水灾啦， 水灾啦，大水灾啦， 十一之前啦，咁样就 都唔系十一之前嘅， 十一之前，十一之前 系咩？ 十一之前吓，咁有个大台风，咁就令到咧佢哋咧水浸啊！聽聞咧係水深兩米，最高嗰度。咁跟住咧，點本來都唔會即係因為十一啦，咁啊好期間咧就冇乜事報道啊。其實呢件水災嘅事咧，其實報道得好少嘅啫，或者喺國內啊，或者你喺微博啊咁樣。咁咧，而且冇相關嘅人，好似解放軍啊去呢度救災，就係冇啊。之後可能緊張啦，十一嗰啲日子係咪先？咁啊冇人去救援，形成咧某程度有。有死傷啦，咁再加上咧，因為十一啊，就唔想即係報喜不報憂， 係 咁就啱啱有水災，咁浙江電視台同 CCTVB 咧，CCTV 啫 嚇 ，CCTV 咧就都拍咗類似咁嘅片，就話而家水災已經係退咗啦，係冇事啦，咁甚至乎咧喺呢個 CCTV 咧，即係今日訪談裏邊咧，就有一條視頻咧，就係影緊一間幼稚園 ，OK。啲幼即係就係表揚個老師話要睇住啲小朋友，唔俾佢哋去落街就咁樣，唔俾佢落去水浸地方啦，驚佢可能有啲病啊之如此類啦，就表揚個老師之餘就話你睇下睇呢間幼稚園冇水浸過㗎，其實好乾淨，但呢間幼稚園位置喺邊度呢？喺個山 嘅山中間係山腰上面嘅。咁山腰邊何來會有水浸呢？如果浸到上山腰就撚大鑊啦。咁有跟住仲有浙江衛視嘅有一條片出咗右下話水災已經減退啦。咁你形成咗令到除余姚 余姚 居民呢，喂唔好搞撚錯，我哋嗰個水深火熱。 係。 你哋又話冇事。咁係啲乜嘢呢？咁跟住呢就嘈起上嚟啦，長情阿傑斯講下啦。 嗱，我更正少少嘢，或者我同你拗少少嘢先。 因為我 其實呢嗰、那個颱風呢飛特呢就唔係十一前嘅。 之後嘅。 係十一之後嘅。係十月初。OK， 然之後個十月七號呢就開始呢就發嗰個洪災啦，即係嗰個洪災就爆發嘅。我其實呢就我會想同你拗下嘅，其實呢我自己個睇法呢就係、是、呢我就唔係好覺得同十一國慶呢係、有咩關係嘅，即係特登冚住，因為呢我自己生活喺內地呢，其實你話個水災呢一開頭嘅時候係有報道嘅。我嘅呢個水災有報道，咁同埋呢個發生呢就唔喺十一前，喺十一之後。 但唔係喎。 我自己睇嗱、 okay， 我繼續講埋先啦。 Okay。 我點樣講呢就係、是、呢我覺得呢就係、是、呢因為我喺上面睇嘅時候呢其實都係個水災啫、就冇乜問題嘅，即係其實各地嘅報紙啊或者中央台啊其實都有報道嘅。但係嗰個問題喺邊度呢？嗰、那個問題呢其實就去到10月11號啦，其實就係你頭先都有提及過啦，就係、是、其實中央台嗰個後尾就收起咗㗎。咁但焦點訪談有報道啦、但焦點訪談有報道，我亦都有睇嘅，嗰晚都有睇嘅，即係喺嗰個喺10月11號之前，我就唔記得邊日啦。咁好簡單嘅啫，其實就係、是、首先呢我講咗官方嘅報道先啦、 okay。 一般呢啲報道呢就好簡單嘅，就係、是、呢解放軍出動啦，咁呢就成個城呢成個余姚市呢就浸晒啦，咁然之後呢就報道加埋啲旁述呢就會話俾你聽啦，啲市民呢就好有秩序咁樣排隊啦，咁然之後呢解放軍呢亦都呢嘩好奮勇地呢就去到一啲呢好難去到嘅地方呢就將啲物資呢就俾晒你哋啦，中央台又搵啲市民又訪問啦， 好感動啊， 訪問嗰啲市民一定會讚 好感動、多謝 軍隊啊！哇，好幫手啊！咁然之後就一定有啲老婆婆啊、大咗肚嘅女人啊，就俾佢哋營救啊，諸如此類啦。嗱，呢個一定係咁樣報導嘅，永遠都係咁啊。 我更正先， 你講啊， 我呢條微博咧10月12號嘅咯噃。OK， 算啦，不唔緊要啦，時間 OK， 唔好講啦。 咁然之後喺11號發生咩事咧？11號發生嘅咧就係、是。寧波電視台，即係嗱，點解呢個點解係寧波電視台呢？呢個講少少余姚市喺邊度先？余姚市喺成個浙江省嘅其中一個市，就係、是、寧波市。寧波市下面嘅一個下轄市嚟嘅。咁咧，佢係挨住杭州灣嘅，即係直情係沿海近海嘅地方嚟嘅。咁喺成個浙江嘅大約係東北。報道啦，咁、 okay， 一個大約80萬人嘅一個下轄市，一個係啦，一個下轄市，一個縣級市嚟嘅。咁你話佢好巴閉㗎，大佬，佢係余姚市係全國八強縣之中咧嘅即係前茅嚟㗎。因為如嗱呢個點計咧，就計淨係就係齋計 GDP 嘅啫 ，GDP 乜又係計 GDP 嘅啫。咁佢係一個唔係即係佢一個有錢嘅市嚟㗎。咁而家咧。即係發生咗事情之後呢，譬如中央台都有啲就會踩佢兩腳啦，即係就話喂你呀、身為呢、這個、全國八強縣嘅前茅市， 呢度有水災嘅， 搞到咁啊！你嗰個水災仲係全市浸曬喎，好誇張啊！有啲地方浸到即係 兩邊啊， 海咁啊，兩邊啊，咁全部啲人就撐曬艇，又係咁。其實嗰啲情景係每一年都遇到過。 每年 咁呢單嘢點解要攞嚟講？就喺十一號，其實佢發生咗啲咩事呢？十一號晚，寧波市呢。寧波市嘅寧波電視台呢就有個記者就走嚟報道。咁然之後佢呢就係、是、連埋架直播車就洗佢。佢就洗去一啲呢冇水浸嘅地方啦。咁到嗰度呢就好多人圍觀啦。咁佢就大聲喺度講啦，就話咦余姚市呢而家呢嗰啲洪水呢就已經退晒啦。余姚呢就八成嘅地方呢已經恢復呢個正常嘅生活啦。咁佢話呢余姚處處霓虹燈，江水清澈，一切恢復正常。 走嘢 一講撚完啦。一講嚟呢頭講嗱，你可以話喺網度呢搵返一啲呢老百姓嘅事。有啲已經擺上 YouTube 㗎，咁咧 就影到啲咩咧？就喺老百姓開始憤怒啦。 係， 聽完呢單嘢，咁我睇嗰條視頻咧，其中咧就有個老百姓咁講啊，佢就話：屌你入八成嘅地方，仲喺個水入面啊！有水嘅地方你又唔撚拍，冇水嘅地方你又走去拍。咁然之後咧就開始起哄啦。咁你見到個環境就係咧好多人，然之後咧就圍住嗰個直播車，就嗌嘅口號就係、是、道歉。道歉，道歉， 道歉， 好啦，跟住特警又嚟咯，啲特警嚟到，以為可以搞掂咧，搞唔掂啊！啲特警都衰撚埋，俾嗰啲人咧，全部咧， 圍住， 抽噶啦，咁樣就落車打實佢，跟住之後咧，就然之後咧，就成條片個視頻就影到咧，就係嗰啲人咧。就開始將個直播車同埋架特警車 推 冧佢啦！喂，推好撚耐，好撚大架嗰架車，喂，兩架車一齊推冧佢。 係， 咁你喂已經咁就由一 出事啦，出事啦， 開始啦，就由一單好普通嘅水災， 係 就變成一個動亂咯。 動亂 啊、喂，大佬呢啲嘢顏色革命嚟㗎嘛，搞得唔好突然間，咁所以就 咁啊動亂係點嘅咧？係啦。就係、是、市政府咧，就示威都係民力情緒激動啦。咁有人去咗市政府咧，喺拆咗辦公室嘅欄杆啊。 係啊， 然後衝入市政府嘅廣場裏邊， 有想睇㗎嗰個。 現場2000名嘅警員咧嘅人牆咧，亦都俾呢個示威者推撞啊！直至中午咧，當局先至可以中午唔知幾時啦，先至可以驅趕行動啊！有示威者係當日咧就表示咧，就話要咧如要市。宣布獨立， 哇！嗱，呢個你跳咗多少少？ 多少少啦， 15號發生㗎啦，呢個就咁咧。嗰四日其實仲發生咩事咧？11到15號咧， 央視嗰個。 首先第二日咧，就嗰個余姚市嗰個市委咧，叫毛宏芳嘅，因為呢個後屘咧就啲人就要佢倒台啦。咁呢個毛宏芳咧就講咗幾句説話，佢就話城區咧嘅排水工作就基本完成。佢話村咧嗰個村落嘅基本咧就從水淹中咧就已經即係嗰啲村落咧就已經從水淹中咧 漂曬 出嚟啦。生活秩序咧就基本恢复啦，咁咧已经再加盐加醋啦，咁更加仲有一个好撚白痴嘅官员咧，佢就仲正， 点啊？ 佢个解释就话乜嘢咧？嗱，唔好怪政府啊，佢话余姚市今次嗰、那个，佢话我哋余姚市咧， 系 嗰个防洪嘅等级咧， 点啊？第一噶嘛， 就系、是。只係可以抵禦50年一遇嘅暴雨嘅啫，但係今次呢個咧 係 百年一遇啊！好 嘢， 真係好嘢到爆燈啊！即係佢講呢啲咁嘅人講説話， 呢啲壓力測試 咁，所以咧就引發起即係好而家嗰四日咧就完全係動亂嚟嘅，咁包括咧就衝入政府大樓啦，咁咧就你有啲想睇翻嘅，你就見到咧就。好幽默嘅就係咧嗰個， 但姓黃嗰個官嗰啲免咗職噶啦喎， 嚇 免咗職， 係免咗職啦，因為一緊免職啦，你老味梗係要揾人孭鍋噶嘛，因為你嗰啲口號，嗰啲市民嗌嗰啲口號有嗌毛宏芳下台，毛宏芳下台一樣有咁嗌， 唔係而家係一個姓黃嗰個辭職， 幾個都有辭，毛宏芳都有辭，咁然之後咧，仲有咧就係咧嗰個入去政府大樓嗰啲老百姓咧。就將嗰個政府大樓門口咧，你知好興㗎啦，就是、一定有五個字，咩五個字啊？為人民服務，佢就拆撚咗個人民出嚟。如果你我講冇唔好笑嘅，如果睇相真係好撚好笑。佢將即係你知個嗰個為人民服務咧，通常咧係好鬼迷咁撚大嘅成人， 好撚大啊， 好撚大，跟住然之後係注索出嚟㗎嘛，好撚大個，佢就咪上夠整咗出嚟，跟住整咗出嚟，你講我有兩個人民嗰兩個印喺度咯，然之後好撚。我咧滑稽，我咧過癮嘅， 不如 就係咯，即係 不如講下呢個臨時政府咧，即係 臨時政府啦， 呢個隨時臨時政府嘅通告啦，咁樣啊， 係 自今日起 係 徐耀史宣布獨立，徐耀史宣布自治獨立，獨立自治，脱離中共北京政府嘅管轄。第二，自今日起呢個徐耀史全市宣布中共徐耀史委員會。为余姚不受欢迎嘅人，请你们立即离开。 大逆不道！哇！ 否则第三派人逮捕，仲有调查。 姚姚市长系要全民普选。 好啦， 咁样讲。 呢、這个我就觉得有少少系搞嘢嘅。 肯定、啊。 呢、這个就喺网民，其实喺网上咧就整出嚟嘅。 整出嚟嘅。 就话系即系呢个叫。 余姚市自由軍臨時政府啊嘛。咁其實咧呢個就國內咧網民就好多都睇唔到噶啦，因為呢個已經，因為咧後屘咧好快咧喺新浪或者微博咧 ban 曬啦， 你打余姚市都屏蔽你， 屏蔽你， 一樣屏蔽。咁同埋咧就當地有多手機嘅信號亦都被屏蔽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你見到每一次就係話，即係喺個喺大陸咧發生咧好少嘅事情咧，就會搞到好撚大件事。咁同埋即係其實嗰個同埋嗰個真正嘅情況，嗰、那個災情嘅真正嘅情況，同埋中央台嗰個報導，嗰、那個落差係極大嘅。因為如果你睇翻咧，就係、是、其實唔使睇翻嘅，每一次都係嘅。如果水災，因為嗰啲水災你浸兩三米，嗱呢、這個就個問題係咩咧？就係、是、話其實所有都係咁啊，因為你不斷發展經濟，砍伐啦，仲有咧淤塞泥土啦，跟住所有嘢我哋以前 基建啦、 啊， 全部講過曬。咁你然之後咧，嗰啲災民嘅真正嘅情況係點咧？係幾日出唔到街，冇人斷水斷電，冇人俾食物你，唔係中央台嗰話俾你聽嗰隻，哇！你次次喺中央睇到咧，就有個橡皮艇，有啲解放軍，哇！ 嗌到 聲嘶力竭，好撚肉緊， 咁樣啊， 係啦，揾一定要揾到你，俾啲食物你，唔係嗰回事啊！我喺最近喺廣東省，我突然間唔記得邊度啦。 哦， 又係發生咗單，係好似係汕頭啊！你知唔知訪問翻啲學生先好撚好笑，即係有間學校嗰啲學生咧，佢冇啊，佢住曬喺等大廈度咯，咁你嗰啲宿舍學校宿舍，咁然之後你有視頻睇到嘅，跟住你見到嗰啲友仔咧，就日日就係踎踎個即係踎一個欄，即係踎一個一層一層樓，全部有人蹦咗喺度，咁你啲人嗌上問佢等乜啦？我等捻咗好耐啦，屌你老母三日都系喺度食康师傅啊，乜捻嘢都冇啊！ 咁你食咪好咯。 跟住然之后咧，佢话咁啊，问佢有冇人嚟过？有，唔系即系有冇解放军嗰啲嚟过？有， 望一望咪走咯。 系啊，望一望，佢话你等多阵啦，咁佢就走啊。屌，实际情况系咁啊嘛，你个落差好大。OK， 咁嗰次汕头， 我最衰系呢次连苏都冇做。 唔系你问题就嗰次汕头嗰啲人忍得，即系汕头人好有忍耐力， 坚 毅。呢个余姚市嗰啲人唔忍得啊嘛，咁佢咪屌你老尾咪发围咯，咁咪发围呢单嘢咪發大咗嚟，做大咗嚟，即係搞大。 即係你諗下， 咁你而家就搞到全部傳媒都唔報道啦。 唔報道， 你冇得報道啊，大佬。即係 而家解放軍就嚟咗啦。咁係呢個清剿呢啲叛黨啊，定係救災？ 拉咗好多人啦、 啊，拉咗 好多人啦、啊。你嗱呢個有報道、啊嗯。你如果官方咧，嗱呢、這個你都其實都幾得意嘅。你睇到咧就係咧，佢嗰個咧就叫佢一條標題咁啊。第一集團軍4800名官兵投入余姚地災區 拯救工作， 做呢個咧災後秩序恢復。OK， 嗱呢個咧咁樣報導法咧，嗱可以讀一讀少少內文啦。佢就10月14號，南京軍區第一集團軍4800名官兵就吩咐呢個陽明、鳳山、蘭江、黎州呢啲全部都係余姚市區地方嘅開發區，咁啊五個片區支援余姚地區進行呢個咧災後秩序恢復。咁官兵們咧就同當地嘅群眾一齊咧就排路啦、清理垃圾啦、沖洗道路啦、消毒防疫啦，為呢個受災嘅群眾咧入户啦發放咗好多救災物資啦。我要讀出嚟咧就係話咧，你要留意兩個字咯，嗰兩個字係乜嘢？秩序。如果平時咧就唔會用秩序呢兩個字，即係話俾你聽，其實呢個係共產黨式語言，就是、暗示俾你聽，呢度係有動亂咯。我嚟到唔係淨係同你喺度排路啊，唔係同你通屎渠，我仲收你埋你啲老百姓嘅家產，收你皮啊！咁所以就拉咗好多人啦。咁咧，其實好多相咧。而家就喺國內網站你上唔到㗎啦，咁喺其他啲網站，國外喺，如果你返香港上返去其他啲網站呢，就好多都仲仍然喺度，咁啲相呢就都係啲老百姓啦，就搏到即係焦頭爛額啦，即 係血淋淋好。 有咩？ 有條女啊！哇！ 喂，我唔知喎、 啊，屌 你有正有正嘅女，你分兩下大佬。 揾啲嘢揞住個石頭。 我冇喎、啊，我冇。 好靚女 㗎， 好靚女嗰個。 我見到多數都係仔嚟㗎。係 咯，真慘。 係啊， 有冇啲女都好用啊，大佬。 嚇、 啊！ 會唔會講唔講啊？前日央微博嗰單嘢啊，講少少啊，就係17號時候咧，咁就係央視嚇，咁就會有一個調查嘅報導嘅節目，就將會出。咁咧，佢就喺前日嗰時候咧，就大約係。 下昼咧就出咗个微博，官方出微博，咁、嗯、就话 系啊， 系啦，咁啊，但系都几好笑嘅。 边个？ 系啦，佢话余姚四大水库咧喺台风来临之前咧就冇任何嘅预排预泄嘅措施，就导致大水咧就咁样漫堤啊，全城被淹。政府嘅预警短信就姗姗来迟，全城抽水泵站失灵，排水公司老总咧就惭愧落泪。 系， 哇，咁呢单嘢咧就哇即刻广发 呢一个咧。到最后呢 是 央视是冇出的。 是 是啦在那个经济半小时的节目里面。但他发了个但是他在节目之前呢 是 他就这个呢就 official 就是央视发了出来的。 又被人揣测啦。喂是 不是是啦是啦。不是直情不用揣测啦。 是。 一定是浙江政府给压力中央啦。 是。 咁佢即是因为浙江省政府不是小嘢嚟的、嗯。虽然你成日话上海帮失势啫大佬。 都仲有啲 都仲有三根钉㗎嘛。咁有俾壓，一定係佢俾壓力俾中央台啦。咁所以呢個就冇發到出，但係就漏咗出嚟嘅。因為佢因為通常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央視做嘢嘅習慣，因為佢嗰個節目咧，佢 有個線稿嘅，嗰、那個線稿有標題或者甚至有少短短嘅內容。咁、那、嗰個線稿咧就會喺節目之前咧就會出咗去俾各地傳媒嘅，咁係要你跟噶嘛， 或者喺佢個網站都見到，或者個微博都有。 喂，但係我即係恕我就即係少睇嗰啲微博啦。我覺得咁樣出標題，即係或者呢件事咁樣講，央視係咪即係之前啲風格都係咁樣？ 唔係係想挫佢啊，但係後屘即係呢個係角力嚟噶嘛。 O、okay, K、okay. 喂，央視挫尾嚟啊？ 係 咪先？即係佢喂佢冇講暴動任何暴動啊？ 係 佢喺你頭先讀嗰段説話裏邊。其实问题不大噶，佢、 嗯、 只系即系讲佢 插插你， 系啦，佢冇提暴动，但系喂你当地省政、当地市政府嘅干部， 系 对呢件事嘅处理系不当啊，即系大致上话俾你听，咁咪要人负责咯， 系 咪先？但系冇乜所谓噶，但系呢个都出唔到。 最后咧，有啲网友咧就话啦，喂。过咗500次转发咯， 系咩真系？系啊，哇！呢、這个真系好捻幽默啊！ 系啊， 系啊，即系同埋你包括你讲嗰个王姓王嗰个官员咧， 系 嗰个辞职都系好捻好笑噶，因为嗰个后屘又系有条视频啊嘛，就影到佢咧就喺余姚市有一个镇就叫三七镇嘅， 系 咁啊做乜嘢咧？就嗰条捻样就真系巡就真系 巡视业务， 就真系巡视嗰个水灾啦，因为佢系官员嚟噶嘛。 系啊， 咁但系咧呢条友咧就着咗对唔知系咪？系啫啫啊 ，money 啊， 系， 亦话系基治安奴嘅皮鞋啦。咁你哇浸捻到咁样， 都系哥 新买嗰对鞋，咁浸捻湿点搞啊？咁你发觉，然之后咧视频影到佢，就即系怕整湿，佢要一个咧60几接近70岁到嘅村书记啊， 系 孭佢过去屌你，咁你话呢条 伟大 系咪？抵唔抵就直情要炒啦，扑佢臭街真系 伟大， 真系好啦，好笑呢啲人真系咧。 要使呢个民政府军咧出动先得，话真系咧。 系啊，真系好啦， 或者解散咗噶啦。今时今日呢、這个政府 仲有冇呢个政府？ 解散咗啦， 系嘛？ 仲有个咩咩独立咗？主党解放晒啦， 唔系即系嗱，讲咁多俾大家，特别俾啲香港打朋友听下， 系 吓、啊，即系你话要激。大陸啲人激過你好撚多，你要勇武，勇武過你好撚多， 係咪？ 然之後要付出嘅代價大過你好撚多，人哋咪齋講，人真係會做。OK， 咁你咪所以同埋就話，亦都咁講，你如果真係做。你未必係最激嗰個咯、啊，所以你唔怕做㗎、啊，你唔好齋講得㗎啦，你應該係要做㗎，係 啊，你可以 全民制憲、啊，係 啊，你可以推翻呢個香港渣啲人梁振英㗎、啊啊，真係㗎，你夠膽 制憲好似政府軍咁， 係啦、啊，即係唔好講，唔好淨係得個講字。咁你余姚市其實咧就唔係一個，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出名嘅市嚟㗎、嗯。即係我附近我就有去過，即係如果喺寧波市，我其實我又冇入過啦。其實到嗰邊都有啲有啲做塑料嘅廠啦、之類之類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有名人都出現過㗎，即係譬如話今時今日啊，邊個啊？譬如台灣阿張震啊，張震你知邊個啦？張震係其實係余姚人嚟㗎。 Okay. 不過佢應該係台灣出世。因为佢老豆张国柱佢哋祖籍系余姚嘅、 嗯， 浙江余姚，因为台湾佬都系浙江人嚟噶嘛。咁、你仲有譬如话以前阿孙越又系啦，做孙越系咪做走江躺埋毛嗰个、即系做龙虎风云、不过我啲老嘢先啫，嗰、 那个 老黑即系做周润发嗰个。要去做卧底嗰个老坑嗰、那个就係孙越啦。咁孙越又系浙江余姚人啦。仲有一个呢就中国作家啦。好想出名啊屎忽鬼嚟呢、這个。 咁呢個真係極度出名，余秋雨。 余秋雨啊， 余秋雨就係浙江余姚人啦，都係嚇。咁啊，呢個就不值一談嘅一個作家啦。咁、所以就即係都幾咁得意嘅，即係呢單嘢係即係而家就 而家消息係完全封鎖曬啦， 冇曬㗎啦， 冇曬啦， 冇曬㗎啦。 我就通常都喺微博嗰度，你知一講而家。 梗係啦，即刻上 OK。 微博可唔可以再即係如果有新消息，可唔可以再睇得到㗎啦？通常。 定係已經 可能會出咯，一出就真係好快咯。即係某程度佢會用第二個名咯，水災地方啊，咁你就真係要識揾，或者有啲密碼你先揾得到咯。 係， 而家想揾余姚嘅嘢嘅就比較困難㗎啦。呢排話聲 你聽。嗱，我喺微博揾到一段咧，就喺10月15號，即係暴動嗰日咧，就有啲市民咧就寫上去 嘅。 係，咁佢就話咧，10月15號余姚市嘅即係市政府。就集會示威啦，咁然之後抗議當局咧就救災不力啦，咁啊當局就出咗大批特警武警，咁啊好多市民咧被打傷，同埋咧係抓捕嘅， 係 咁啊余姚金咁咧就有啲老百姓咁講嘅，今日就好多人啦，咁啊武警啊特警咧都係喺旁邊嗰啲縣啊市咧就調過嚟嘅。咁然之後咧，就仲有一個就係上晝嘅時候咧，就上有上千名嘅余姚市民咧，就喺呢個市政府集結啦，廣場集結啦，抗議當地嘅政府咧就治災不力啦，仲有要求嘅呢個咧余姚市委毛宏芳啦，同埋市長奚明咧就下台負責啦。咁佢話咧就仲有一個咁講啦，佢民眾咧就喺個市政府大樓，即係我頭先講過啦，就將嗰個大樓個外牆嗰個為人民服務呢五個大字個人民咧， 係 嗰兩個字咧 掹咗， 掹鳩咗， 係 咁然之後就好多即係嗰啲民眾啊，同埋啲維穩特警咧就發生衝突。其實咧，你上翻 YouTube 係好多呢啲咁嘅視頻。是睇到嘅，咁包括就話有一個年輕嘅女性咧，就喺內地即係多名嘅當地民眾，加埋即係有好多人咧就被打到個頭咧， 豬頭 爆曬。 係咯，我有幅相， 我有睇到個係啲男仔咯，就係、 是、 打到 好勁。係靚女先吸引到我 嘅。係啊， 咁啊，有一個咧就係漁嘅公安局嘅官方微博嘅，咁啊頭先就講咗一個央視喺講官方微博，咁佢咧就係、是、應該都係尋日嚟，佢就話啦，市民朋友們。余姚呢就已經遭遇天災啦，我哋一定要保持冷靜，千萬不能意氣用事。 十五號啱啊， 冷靜， 係啊， 冷靜。冷静，真系咁样。 如果唔系大冷漠，点会系咁多次冷静咧？ 咁佢讲，如果佢真系为一个水灾而要大家冷静咧，佢就迟咗大约8-9日到啦。 系 咁啊，15日讲嘅时候就因为其实当然啦，就话俾大家听就因为唔好暴动啊，要冷静咯。 即系最大问题，我系成日觉得系点解有啲真相你唔攞出嚟讲？即系嚟讲，即系好简单啦。你点解唔去努力去震咗灾先？如果你譬如好努力去制咗災，將個正面嘅事件報出嚟，喂，可能有唔係冇數啊，我捐錢㗎嘛，講真。 咁我答你啊，牛哥。 咦，連捐錢都唔要啊？ 如果你係嗰個市長，你喂努力就得㗎啦咩？我平時嗰啲渠真係塞咗㗎嘛，咁你而家係真係水浸，浸好多日都唔撚退，啲水係唔撚退啊，游水都係成個海咁樣。咁你叫我想問，你有咩方法？可以即係叫啲市民冷靜、冷靜、冷靜先， 即係其實係咪先？我喺個好艱險嘅角度諗冷血嘅嘛。喂，商機揾錢嘅嘛。喂，呢、這個時候我仲唔叫嚟？哇！一方有難就拍方增援咩？屌你老母，你咪黐咗線，即刻 震災 咯，震災啦，捐錢啦。 咪但係個問題 咧，完全係冇嘅喎，我唔見嘅喎。 有㗎，佢有做啊。咁有啲老百姓，你又 remind 嗰樣嘢。喺老百姓嘅微博就話。佢話，即係佢哋當然啦，佢哋憤怒嘅就係話咩？有物資嚟噶嘛，但係物資唔到我手啊！佢亦都發現有啲官員咧，就將啲物資俾咗啲親戚先啊！ 梗係啦， 即係有啲搞嚟咁啊，係一間唔強啱喎，即係血濃於水啊嘛，親情嚟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我有啲物資，我會俾阿牛先啦， 係咪先？ 我識老鼠啊，係咪先？咁我即係都係你，我都係咁講。呢、這個市嗰啲人係太過刁民咯、啊， 係廢物。 好你老尾，喂，個全中國都係水災㗎啦。你又唔係第一次見到，係啦，見到啲新聞。當發生喺你身上，你咪喺度忍下咧。 唔係， 我成日都係咁諗啊！ 阿爺咁辛苦，統治十幾億人，你咁撚樣都 非法佔中四， 你咁樣都唔理解一下，真係屌你！所以話啱啊！ 唔係，但問題 震災唔係震咩震 震壓 震壓 有你， 唉、真係 唔係。 但問題我真係聽唔到呢個一方又難八方爭援啊！我覺得 有我聽過㗎， 你聽過㗎啦， 我聽過㗎。但問題係啲物資唔到佢度啊，都話。 唔係阿牛講咧，你咪話。 香港會知噶嘛？嗱，好簡單。 係。 你以香港嚟做例子啦。其實喺汕頭嗰次都唔係好大做噶，唔係好大步噶，係咪先？但香港都會知啊嘛，係咪先？香港夠唔夠件事啦嚇？好似阿彭媽話齋，香港好冷血噶嘛 ，OK 嚇嚇。咁呢啲隨意思，喂，香港人嘅知嘅程度係比汕頭好似更加少嘅喎， 唔係因為佢 冇出 過 官方文件令你叫你 嗱，我即係咁解釋咯，因為其實嗰個地方好細嘅咋，咁、你其實呢個市長日日都抵打屁股啊，喂個人口得80万人嘅啫嘛，你都搞唔撚掂，其實好細嘅，咁你要 call 個好大嘅震災，你等人北上頻道打上前啫，你咁撚叻，你成日屌人，你又唔見你屌你老尾可以一方咩八方冇嘢，屌你，我哋而家一方都冇啊，仆街！ 大佬我都總數籌咗， 咪咯， 差唔多我哋都2000蚊跳街舞啊！ 咁我哋又嗌到聲嘶力竭，其實都籌咗10万8万㗎，你唔好話啊，大佬， 我叻撚過 捐下唔 多，我叻過好撚多人㗎啦， 屌你咩？即係打飛機喺度，咁你冇人哋咁叻，人哋80万人，人哋唔系咁人，佢都搞唔掂，所以你唔系我同你冇资格话鸠佢嘅，我只系可以话佢捻得太个 刁 咯。 唔系啊， 如果话我话冇网友捐钱，啲网友太冷血，我可以咁讲，但系唔可以话啲网友话，哇，今日你真系叻啊，肯捐个100几十咁样啊， 唔系又或者个市长系开心得滞咯。即係開心即係開心得太快，因為你知道我哋成日講㗎啦，即係市做喺大陸做個市長求乜嘢啫？ 求天災， 係求天災啫嘛，我都唔係求乜嘢，我呢個要求好低嘅，求你呢個天災。 屌你 啊！呢次你用唔到啊嘛，我都好奇怪， 我連出糧都唔求嘅，我真係淨求個天災。咁我可能個市長開心得滯咯，咁咪好多嘢唔處理咯。 唔記得咗，一個又難八方爭援， 佢即刻就。匿埋喺屋企度写个清单啦， 换架车先， 去密市啦，写定先啦，因为要啲灾款嚟啦，屌你老母要使嘅大佬， 就系冇咯，佢老母一阵做漏咗呢样嘢， 系啊， 反而一唔叫赈灾咧，我系觉得真系好多唔惯噶， 有嘅， 而家不世频道唔讲翻， 唔系我帮个市长还个公道，佢系有嘅，佢有做啊，不过做得唔好咯， 唔好， 系啊，佢就将物资佢派捻咗落去俾啲亲民戚友啊嘛，嗰个算仆街唔家产啊嘛， 唔系有咗原因，即系仲有原因，阿牛就话佢点解唔譬如大搞咁样，咁又 大搞 有咪两个原因啦，第一原因就真系好捻大镬咯，即系搞完之后即系搞，即系件事系好大镬咯，即系譬如杰斯所讲，即系问啦，佢问一手啊啲人，嗱我哋谂住咧。搞大佢，今次講我哋個好 Q 大鑊，咁你講我哋而家情況點樣啦？啲水幾時退咧？佢話 唔係唔退噶啦， 四年啲水啊， 咪搞大佢，水雲間有個 show 俾你睇添，屌你老尾，係咪先？ 哦，俾水刀，水刀， 水刀， 趁住而家 威尼斯， 趁住係咁打啲陣嘢 啦， 唔撚退， 威尼斯咁， 浙江威尼斯又得啦，咪將佢。旅又可以搞做旅遊區啦， 係 咪先？不， 你要悲情嘅，浸兩個解放軍落去，屌你老母！ 你講嚟講去就係啲老百姓唔撚體諒佢嘛，你俾多10日8日。水雲間就出嚟㗎嘛，屌啲錢到㗎啦嘛，大佬。 即係連最經典嘅 錯失咗個機會， 即係連最經典嘅揾個公安嘅母親啊，攞個波出嚟俾啲小朋友飲奶嘅呢個經典都唔見到有。 喂！嗱，我又要還佢公道，係有 有啊， 喺中央台係有 嘅。 我講漏咗啫，嗰啲煽情新聞咧 係有 全部有嘅。你諗得出嗰啲嘢，其實做曬㗎啦，做 例牌 啊，唔係即係都係嗰最後結論就係呢班人太過刁民啊嘛。屌你每一次其實一定做嘅麗人公事，即係又訪問咗 個， 我記得我訪問咗個阿婆啦，我阿婆就70几岁，住喺三樓，就講一個解放軍點樣抬佢落。佢手上好撚肥啊！嗰個 九百六， 係啊，點樣頂死頂抬佢落嚟？哇！感人肺腑，有曬嘅嗰啲嘢，阿爺冇做漏嘢㗎。係 咩？但我真係見唔到 喎。我得閒我 send 翻啲視頻俾你，即係有 公安大媽跟住喂哺乳喂 B B 喂奶就冇，孕婦送個孕婦去醫院就有。 唔係咯， 都有 爭緊呢張，爭緊呢張相啊，或者公安媽媽跟住屌你， 你見得到個80万人，就會話俾你聽嗰度出生率好低啊！屌你一陣真 係，佢又係個政府唔得咯，係 咯，可以冇移民，冇新嘅預兆人啊！屌你就係。 好啦好啦好啦，大佬，仲有乜嘢讲？ 得冇嘢讲， 我哋顾虑翻 气啊， 余人嘅感情 啊，伤害咗感情，伤害咗感情嘅真，对唔住啊，余姚人啊。 如果你真系可以独立嘅，我支持你。 下世唔好做余姚人啊，你哋，唉，真系就系咁啊，差唔多啦，节目时间。 系波哥， 屌你老味，不知所谓嘅节目，真系简直系。OK， 咁啊，送翻只歌俾大家听啦。咁只歌咧就系一个巴西嘅女歌星唱嘅，叫 Danny Car。咁啊，呢位歌星其实呢位歌星嘅歌我好鍾意嘅，即係我有一两次喺帮陪啊探长做呢个怒汉推歌嘅时候都 plug 过呢歌，咁啊专系翻唱一啲大家好耳熟能详嘅歌，不过就将佢呢就森巴化啦、jazz 咗佢啦等等啦巴塞洛夫化啦，咁啊今日呢隻亦都係大家好熟嘅一隻 YouTube 嘅歌啦，係一舊歌 With or Without You， 咁啊聽下呢一個版本嘅演繹啦，咁啊下個禮拜嘅北上文道返嚟再見， 拜拜 ,OK, 拜拜。 For you, his little hand and twist of fate, bed of nails, she makes me wait, and I wait without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with or without you.Through the storm we reach the shore, you give her all that I want more, and I'm waiting for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I can live with or without you.And you give yourself away, and you give yourself away, and you give, and you give, and you give yourself away. My hands are tied, my body bruised, she got me well, nothing left to win, and nothing